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！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，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，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，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品质传奇，荣誉登顶，广汽传祺连续5年荣登中国品牌新车质量榜首。北京长春广汽传祺直营店全系车型现车充足，年底聚会诚邀您莅临品鉴。地址：房山澎湃汽车城，详询01089368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19日，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，研究调度全市当前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，确保重点项目早开工、早落地、早达效。市领导王艳青、陈宇、周林伟、王志前出席会议。市委书记王艳青指出，项目建设事关全市经济发展，各工作指挥部要加足马力，及时调度，充分发挥指挥调度作用。园区管委会要一心一意，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，确保签约项目早日落地。各乡镇要开展好冬季土地收储工作，相关部门要不等不靠，紧跟整体项目进度，积极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市长陈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建设工作，切实把精力用在抓项目、抓工作上，推动全市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要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研究部署相关工作，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，协调配合，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早见成效。会上，相关部门及园区汇报了分段工作、重点项目进展情况、存在问题及11月12日项目调度会有关问题落实情况。11月17日，保定市召开重大产业项目视频调度会，听取21项重大产业项目及未开工的2个省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汇报，研究解决措施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涿州市领导王艳青、陈宇、王志前以及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以及高碑店市、高新区等有关县市区主要负责人依次做相关工作汇报。保定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李俊岭通报1至10月份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及开发区指标完成情况。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强调，各县市区的园区及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要合理规划、统筹安排，深入分析，确保经济健康平稳运行，同时要不等不靠，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。各相关部门要大力优化服务环境，为项目建设做好保障支撑。保定市市长郭建英要求，今年全市整体经济工作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，确保全年各项经济指标圆满完成，要用统筹兼顾的思维抓好重大产业项目，确保项目早开工早见效。 让城市更文明，让生活 好。音乐959。 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郑少秋和莫文蔚合唱的《世间始终你好》。这首歌呢，原来是83年版本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第三部的主题歌。莫文蔚和郑少秋的演唱呢，是作为周星驰的电影《美人鱼》的宣传曲。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我们选择到了1996年高晓松作品集《青春无悔》当中的老狼的歌《模范情书》。这首歌的歌词呢，就是一封情书，可能高晓松觉得他写得很好，所以呢叫做模范情书。而且这首歌也展现了老狼少有的高音的部分，在第二段的和声当中呢，出现了另一个低沉的男声，这个男声呢就是这首歌的编曲小柯。 相书，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，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6年童安格《我曾经爱过》专辑当中的《星月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2006年的一首歌《雨天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孙燕姿早就录好了，但是并没有收录在任何她的个人专辑当中。当她离开华纳唱片老东家的时候呢，华纳唱片把她作为新歌收录在精选集当中。 站在十字路的交点，该怎么走？我却只想回头。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《雨天》，这首歌的作曲是她的恩师李伟松。虽然是恩师的作品，但因为并不是正式专辑当中的歌，所以孙燕姿很少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2007年《认了吧》专辑当中的《爱情转移》，这首歌是粤语歌《富士山下》的普通话版本，也是电影《爱情呼叫转移》的主题歌。 过多少橱窗，住过多少旅馆，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。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，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。熬过了多久患难，湿了多长眼眶，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。流浪几张双人床，换过

太少， 我还是会找梦想。 No no no no no no， 是一再的错，一再的错，不要我，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，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。他去吧，我不害怕，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 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这是来自陶喆的《流沙》，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听到的是梁静茹的《会呼吸的痛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女音乐人雨恒，她和梁静茹一样，同样来自马来西亚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在东京铁塔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总说时间还想。 啸，滔滔两岸潮。